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一，农历11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在这一年当中，感谢大家和我们的节目一路相伴，我也代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全体编播人员，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展现更加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同时我们的很多老朋友也为大家送来了祝福。 北京城市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未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家庭和美，万事顺心，吉祥如意。 大家好，我是于丹。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王小英。 我是北京风雷京剧团松岩。 2019年城市文化范儿，每天早上7点半，每天晚上7点，咱们朝夕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城市文化范儿特约展览评论员田达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文史馆的馆员，北京出版社的编审杨良志。生活在北京的百姓应该了解北京。2019年，让北京文化进一步深入人心。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依然可以多为我们的节目提意见建议，让我们一起有范儿生活。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一组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市内的一组游园消息。北京市属公园第五届冰雪游园会近期陆续拉开了帷幕。目前颐和园冰上健身活动、北海公园皇家冰溪、紫竹院冰场、冰之舞陶然系列冰上活动、北京植物园儿童冰上乐园等市属公园的冰场正在有序筹备中。为确保游客安全，工作人员每天多时点检测冰层，等到冰层达到15厘米厚度验冰合格之后，才能够面向广大游客开放。陶然亭冰雪嘉年华已经正式开幕了。今年的嘉年华造雪面积有5万平方米，主要分为滑雪区和戏雪区，包括雪上飞碟、雪地悠波球、雪地摩托等深受大家喜爱的娱乐项目近20项。本届陶然亭冰雪嘉年华在公园东湖南岸打造了高10米、宽60米、滑雪道长120米的初级滑雪道，并开设了儿童滑雪培训基地，利用专业滑雪设备和专业的教练团队对游客进行1对1的滑雪教学。龙潭公园今年举办的第9届龙潭冰雪嘉年华活动，以打造冰雪情趣为主题，开设雪山冲浪、雪橇乐园、雪地战车等项目。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将推出第2届儿童冰雪乐园、冰上亲子体验等4项活动，满足大家滑雪、戏雪的不同需求。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则将竞技冰雪和大众冰雪同步进行，开展运河冰雪城全民冬奥季室外主题体验活动和面向青少年的欢乐雪世界活动，设有雪上飞碟、冰上电动船等项目，并且融入了冬奥会的科普知识。除了 冰雪活动，元旦假期，市属十一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迎新年游园活动将举办年宵花展和园林文物文化展等30项主题迎新活动，陪伴市民游客感受北京公园的主题文化氛围和新年的喜悦气象。作为新年敲钟祈福的必去地之一，戒台寺将在元旦当天免费发放敲钟祈福条，敲响108声钟声为新年祈福。西城万寿公园也将举办新年祈福活动，并邀请专业的书法老师现场指导游客写福字送祝福。在怀柔区慕田峪长城风景名胜区，游客在体验登长城的同时还可以欣赏新年日出。今年大家都想通过祈福获得一年的好兆头，位列35园的香山公园香炉峰，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万春亭将是人们登高健身享受新年第一缕阳光的迎新首选。而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历史名园中，仁寿殿、祈年殿、琼华岛、卧佛寺等热门景区也已经准备好了迎接祈福游览的游客市民，更有皇家系列的石雕石作、石刻文物和各类的名园古建文化展在市属公园同期举办。还有不少公园景区推出了全家福亲子互动游，其中丰台区世界公园结合一带一路推出了微缩景观欢乐游，邀请游客探索各国景点背后的历史和人文故事，现场还将由来自泰国的大象带来趣味演出。元旦前后别看天气冷，赏花依然可以进行哦。其中中山公园将在老北京传统赏花处唐花坞里举办迎新年花卉精品展，展示花期调控技术培育的中国传统名花梅花、迎春、榆叶梅、杜鹃。玉渊潭公园首次在璎珞花谷新景区探索栽植了30000多株羽衣甘蓝，错落有致的条块花茎助力游客冬季户外赏花。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中，朱槿、赤包花、蝴蝶兰、琴叶珊瑚、沙漠玫瑰等丰富的热带植物正值观赏期，让您能在寒冬之时还能欣赏到夏日的旖旎风光。另外，今年朝阳公园对园内设施进行了全新升级，重新铺设了1公里多的健身道，增设了专业拉伸器材，为夜间健身者增设了节能路灯，还有无人驾驶物流车，您可以在元旦假期带上孩子前去游玩。元旦假日期间，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在重要的景区景点和人流密集区设立了24处现场分指挥部，在原有129个售票窗口的基础上，新增设了售票窗口27个，新增了235块指示牌，累计达到了1500块安全疏导牌示。布置在门区广场、展览展厅、冰雪场地等客流密集区，保障新年之际畅游公园的安全游览秩序。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近期北京地区气温比较低，游园之前请您做好防寒准备，戴好御寒的帽子、手套、围巾等装备，并注意出行安全。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出游方面的资讯。元旦假期坐高铁出游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第一次在高铁列车上向广大旅客销售了。明年元旦之后，这20多种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还将登上中国铁路北京局的15对高铁列车，向全国更广泛的地区推广。最近有计划要去菲律宾的朋友们，您要特别关注这条消息。菲律宾马荣火山27号2次喷出火山灰，政府机构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以防这座火山突然喷发，岩浆崩泄。马荣火山喷灰之前的24小时之内，科学家监测到一次火山地震和火山口发光的现象，这些迹象通常是火山喷发的前兆。另外，监测数据显示，马荣火山自6月25号起出现了山腰明显膨出的现象，表明地底结构受到了侵蚀。马荣火山高2463米，以完美圆锥形山体知名，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最近的一次喷发是今年的1月13号，那一次的喷发迫使周边3个城市、6个城镇一共8万多人逃离了家园。印度尼 西亚万丹省喀拉喀托火山警报升至高度警戒级别，仅次于最高级别。印尼民航管理部门要求所有航班改变航线，避免受到火山灰柱的影响。喀拉喀托火山七月以来一直处于间歇活跃状态，一处火山口本月22号夜间涨潮时段崩塌，触发了海啸，导致了至少430多人死亡，1490多人受伤。周边苏门答腊岛南端和爪哇岛西端受灾严重，印尼政府判断火山口依旧不够坚固，恐怕会再度崩塌触发海啸，所以提醒周边岛屿的民众不要接近火山。接下来要为您分享一场精彩的活动和直播，今天的22点到明天，也就是2019年1月1号的0点30分，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这次跨年活动以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为主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台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峰直播、网易新闻将同步视频直播。每个忙碌的早晨，黄燕、 子昂用最有范儿的声音唤起元气满满的一天， 把最有文化的故事说出不一样的感觉。 城市文化范，真香啊！ 哎，是城市文化范儿。 2019年的早上和晚上，咱们朝夕相伴，每一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兴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历史上因为辖域紧邻京师，号称天下首义。而如今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北京第三轮城南行动计划的启动，大兴的未来也值得憧憬。大兴究竟有多美？大兴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在元旦小长假期间为您带来徐德亮播讲的大型系列评书《大美大兴》。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大美大兴今天请听第七集，重回南海子的瑞兽麋鹿。这个麋鹿啊，是一种曾经一度在中国销声匿迹的珍稀的物种，如今呢在它们的发源地是闪闪发光。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最近咱们大兴区正式的向冬奥组委提交了冬奥会的设计方案，麋鹿作为设计之一参与了此次冬奥会的吉祥物的征集。这个麋鹿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跑得也快，游得也快，善于爬冰卧雪，那是名副其实的运动健将啊，与咱们冬奥会的冰雪文化主题呢也是不谋而合。哎，这个北京周边的麋鹿生活在哪儿啊？就是咱们上集说到的大兴南海子森林公园。说现在的位置吧，就在南苑机场东南边，南五环南六环之间。现在您要去看那儿有一个专门的麋鹿院。这是我们国家较早成立的以散养方式为主的麋鹿自然保护区。我记着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中学课本还是英语课本，还专门有一课讲这儿呢。南海子英文翻译那就是汉语拼音南海子。这也是一个翻译的这么一个规格吧，规定。那麋鹿怎么说我就忘了，后来我主要学中文了，很传奇。 现在这个麋鹿苑，就这个散养方式为主的这个麋鹿自然保护区里的麋鹿啊，正是当年皇家苑囿里麋鹿的后代，这也是如今的南海子公园与当年的皇家苑囿为数不多的关联之一。那位说我没听明白，就是现在咱们这有个麋鹿苑，这我们知道啊，那什么就又是当年的后代？哎，现在麋鹿苑里的麋鹿就是当年皇家苑囿里那个麋鹿的后代，这您听明白了吧？说怎么可能呢？哎，这是一段传奇的故事。麋鹿啊，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也是世界性的珍稀物种，叫做四不像啊。您听那个《封神演义》，姜子牙骑的就是四不像。他为什么叫四不像啊？因为他脚似鹿，面似马，蹄似牛，尾似驴。你要看他的脚跟鹿角一样，你要看他的脸呢，就是一张马脸，再看他那蹄子，牛蹄子，可是看他那尾巴是驴尾巴。说这什么动物啊，四不像。哎，后来老百姓管他叫四不像。从汉朝以后，中国的野生麋鹿就大大减少了。元朝以后呢，人工驯养的种群啊大于野生种群。明末清初，野生种群绝迹了，最后就剩下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人工驯养的不足300头了。这话就是1865年了。这年的秋天，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这个人叫阿芒大卫，在北京南郊进行考察。这经过南园的时候啊，他发现了一群陌生的鹿。哎，这种鹿我没见过呀。到了第二年年初，这个大卫用20两纹银买通了守南海子的军士，干嘛呢？换来了一对麋鹿的骨头和皮毛，把它做成了标本。在1866年4月，把这个标本呢就寄到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大家发现这种动物啊是鹿科动物中的一个独立的属。大卫首次把麋鹿从科学的角度公布于众，一下这西方各国都震动了。按照动物学界的惯例呢，应该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这种鹿。于是麋鹿这是在我国自古就声名卓著的动物，有了英文的名字啊，叫大卫鹿。这个大卫对麋鹿的发现就引起了欧洲各国极大的兴趣。从1886年到1876年的10年间，英法德各国驻清公使以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构，反正各种手段吧，一共从北京南园啊弄走了10几头麋鹿，养在动物园里。到19世纪末呢，正赶上有一次永定河大泛滥，这洪水啊把南园的围墙给冲垮了，整个210平方公里的南园沦为了一片泽国，那里边好多麋鹿就跑出去了。跑出去怎么办？那就被旁边的饥民逮住杀了吃肉了。那没办法，当时呢马上就饿死了，就顾及不了环保的问题了，有这种动物过来了赶紧吃了吧。到了1900年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南海子麋鹿呢被西方列强截杀一空，而那些个流落于异国他乡的麋鹿由于环境的不适应，种群也是逐渐的缩小，慢慢的死了不少。您想想啊，南海子这麋鹿一头都没有了，说流落到外国的那些个麋鹿也死了不少了，这种动物那在世界上就快绝种了。哎，就在这时，人们发现在英国伦敦北部叫乌邦四庄园，在这个庄园内有一群麋鹿。那这是1898年英国的11世贝弗特公爵出重金 把原来饲养在巴黎、柏林、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共计18头麋鹿悉数买下以后，饲养在这儿的。到了1914年的时候，这里的麋鹿已经到了88头，等到二战的时候，已经到了255头。1983年底呀，全世界的麋鹿已经有了1320头了。可有一样，您听好了，这1320头都是当年那18头麋鹿的后代。从1979年开始，我国的动物学家就呼吁把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为麋鹿重建家园呢。哎，这个倡议得到了乌邦寺庄园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的热烈响应。在1984年的11月，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将22头麋鹿无偿赠送给中国。哎，经过论证以后认为啊，明清皇家院右南海的旧址，这是麋鹿生活的理想的地点。在1985年5月，南海子麋鹿园就开始兴建了。今年啊，是麋鹿回归祖国的33周年。30多年以来，大兴通过湿地生态系统恢复，麋鹿生物学研究与技术集成，迁地保护种群建立，这3项措施使得麋鹿保护种群呢，不断的壮大繁衍生息。如今您要去南海的麋鹿院一瞧，已经有800多头了，这个种群的数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天下首义，荆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内容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准备的元旦小长假特别节目大型系列评书大美大兴，咱们一会儿见。 北京城市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未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家庭和美，万事顺心，吉祥如意。 大家好，我是于丹。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王小英。 我是北京风雷京剧团松岩。 2019年城市文化范儿，每天早上7点半，每天晚上7点，咱们朝夕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城市文化范儿特约展览评论员田达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文史馆的馆员，北京出版社的编审杨良志。生活在北京的百姓应该了解北京。2019年，让北京文化进一步深入人心。

包容四海受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的第九集，大兴的四座皇帝行宫。最近啊，有一部热播的节目叫《上新了故宫》，著名的演员跟随故宫专家探秘不为人知的故宫未开放区域。皇帝啊，在北京住的是紫禁城，但是要是皇帝出了宫，他临时住的地方呢，那就叫行宫。现在在大兴南海子森林公园的地界上呢，一共有四座清代皇帝的行宫。今天我就带您啊逛逛这四座行宫。旧衙门行宫，这是清朝第一座行宫。清朝顺治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658年，在南园正式动工。它是利用明代的旧房子改建而成的。旧衙门行宫啊，位于南海子小红门西南那凉水河边。那小桥流水，岸芷汀兰，晨钟暮鼓，是清静优雅，环境很好。建筑呢也很漂亮。清世祖顺治皇帝随孝庄太后第一次来南海子，就被这儿的景致啊给吸引了。少年顺治特别喜欢这儿，经常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时候甚至整年都不回紫禁城。其实啊，顺治皇帝不愿意住在紫禁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受不了母后孝庄皇太后的管束和皇叔摄政王多尔衮的专横跋扈，所以他老想躲着。顺治的表现呀，让孝庄太后心急如焚。为了拴住顺治的心呢，就由摄政王多尔衮做主，将孝庄皇太后的一个侄女博尔济吉特氏册封为皇后。皇上是给你娶一媳妇儿，你这心还能不在媳妇儿这儿吗？你还能老上外边跑去吗？你跟家多住两天多好。没想到这位小皇后啊，从小是娇生惯养，性格呢又是尖酸刻薄，经常跟皇上啊拌嘴吵架。本来想娶一媳妇儿，你们俩人是吧，蜜里调油，跟宫里待着就完了，你别老往南海子跑。没想到这皇上特烦这皇后啊，几乎天天皇上都到孝庄皇太后那儿嚷嚷着，我要把皇后给废喽。孝庄太后一听，你这哪能这么胡说八道啊，当皇帝的不能胡说八道，我不当皇帝了。孝庄太后无奈，只能答应，得了，把他废了吧，把自己的侄女呢就给废掉了。但是他又把自己的侄孙女册封为皇后，又给顺治皇帝找了一媳妇儿。顺治是极为反感，从此就不愿到皇后寝宫，又开始常到南海子旧衙门行宫住着。甚至很多的政务，他是皇上啊，日理万机很多的政务都是在这儿进行处理的。这旧衙门行宫啊，一时之间成为了紫禁城之外的另一个皇权的中心。在清朝初年，朝廷在南园一带整理修建了另一座行宫，就是新衙门行宫。这个行宫呢，位于旧衙门行宫啊以西。旧衙门呢，主要是用来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节，那干这事儿用的。这新衙门行宫更偏重于作为皇帝居住、读书和赏花的场所，更像是皇家的度假别墅。乾隆皇帝啊喜欢作诗，就说这个新衙门行宫啊是春草绿阶，清幽无比。乾隆皇帝呢每次去南海子住，这新宫，就是新衙门行宫啊，往往是最后一站。从这儿，得住痛快喽， 玩美喽，再回紫禁城，再回皇宫。康熙52年，清政府开始在今天的大兴区的南红门地区啊，修建一个全新的行宫，那主要用于那康熙皇帝阅兵时候啊居住，这就是南红门行宫，简称叫南宫。从康熙皇帝以后呢，历代的清朝天子每当在南园进行阅兵大典的时候，都把南宫当作临时的驻节地。刚才我们说的新宫旧宫，那还有南宫，现在都看不到了啊，都已经没有了。新宫旧宫那是1927年被奉系军阀的部队拆毁了。八国联军在攻打北京的过程中呢，趁乱洗劫了南园一带，导致南园的那个南宫毁于一把大火。哎，但是还有一个行宫现在保存得很好，那就是团河行宫。乾隆时期呢，开始修建第四座行宫团河行宫。团河行宫着重于对园林景致的打造，那形成了东湖、西湖两大景区。这还有一个呀，美丽的传说呢，说有一天啊，乾隆皇帝在和珅呐、刘墉啊、几个重臣的陪伴下呢，到南园游猎。当他策马追赶猎物的时候，那马蹄儿啊，突然之间踩着一个硬东西，啪这一打滑，差点把乾隆啊给掀下马背来了。下马这么一瞧，哦，感情是一只大龟，半路上遇到大龟，这是吉兆啊。皇上一瞧，好，把这大龟放生，不要宰，不要杀啊，放生。可这大龟呢，老是紧盯着乾隆，往前走两步，回头看看乾隆，走两步看看乾隆。乾隆一瞧，这什么意思？我跟着他走。这老龟把乾隆啊带到了拥有94处泉眼、经常常年流水不断的湍泊。和珅一瞧，万岁，有神龟引路荐旨，就是推荐地址，哎，这个意思，这是吉祥宝地呀，在此修建一座行宫，岂不是好啊？乾隆一听，太好了，和珅真知道我心，我就是爱玩，好，这儿修一行宫。哎，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您现在还可以去团河行宫的遗址公园逛逛，有修复的云翠亭、十字房啊、翠润轩，这个景点都很美，还有保存完整的四面刻有乾隆御笔碑文的四方碑，这是团河行宫的历史的见证。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未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家庭和美，万事顺心，吉祥如意。 大家好，我是于丹。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王小英。 我是北京风雷京剧团松岩。 2019年城市文化范儿，每天早上7点半，每天晚上7点，咱们朝夕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城市文化范儿特约展览评论员田达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文史馆的馆员，北京出版社的编审杨良志。生活在北京的百姓应该了解北京。2019年，让北京文化进一步深入人心。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内容了。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徐德亮将继续为我们讲述。 如果可以让现在停止不走，就不会害怕失去这秒的感动。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个梦，梦会是什么颜色？我的存在也会不同。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一，农历11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继续为您安排播出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在元旦小长假推出的特别节目，有请徐德亮为我们继续讲述大美大兴的故事。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请听第十集《大兴的机场情缘》上。2018年9月14日，开工已经4年的北京新机场确定了名字，正式被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新机场及其配套工程将于2019年6月30日竣工验收，9月30日前要投入运营。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南苑机场关停搬迁工作也就提上日程了。这个南苑机场啊，始建于清朝的宣统2年，也就是1910年的8月，距今已经有108年的历史了。这是中国最早的飞机场，就在咱们大兴这儿。这是怎么建设的？这话就早了，那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啊，清政府呢开始大量的向日本派出留学生，而且都是官费的，国家出钱，让这些孩子上日本学习当时日本的先进的科学文化。其中呢，刘佐成和李宝俊这两个人啊，在日本学的是飞行的相关知识，而且呢，在业余时间，这两位啊，研究自制飞机。你看人家这留学生，那想的都是为国为民，学习对国家有用的知识。可由于啊，在日本找寻飞机场地不便，日本那个国家小啊，而且这个人稠地窄啊，于是呢，就在1910年，时任大清国驻日公使的胡惟德出资，把二人是送回了中国。清政府为此啊，在南苑的义军操场修建了机棚和跑道，并从法国购买了一架山麻式双翼飞机，以支持自造飞机。所以当时清政府呢，对于坐飞机这个事儿啊，还是挺上心。南苑咱们都说了好多期了，这是清代的皇家猎场，但是呢，在庚子以后逐渐就衰败了。这片地方那皇上不来玩来了也得有用啊，就成了新军的教场，操练人马、操练新军的地方。在1912年，曾经留学法国、比利时学习陆军及机械，学了7年，回国以后呢，又任陆军部参事的这位叫秦国雍，秦先生，他呀通过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武官、总统府的顾问白里索，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建议要购置飞机，开办航空学校，训练飞行员，日后要建立空军。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那说自个儿造飞机造不了，得买点飞机，买飞机谁开呀？那必须要开办航空学校，要训练飞行员，在日后空军要决定战争的胜利。袁世凯一听，那接受这个建议吧，买飞机，批钱。当时呢，就向法国订购了12架高德龙 G3 型飞机，还聘请了4名法国教练，就在北京的南苑设立航空学校。北洋政府啊，拨款6万银元，对南苑机场和附近设施进行了扩建。 从此咱们中国有了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的基地。这样呢，南苑机场也就进入了第一个使用的高潮。到了1937年，啊，一说这一年，大家立刻就想到了77事变。日本军队啊，把南苑机场就给占领了，并且呢，他经过扩建，修筑了地堡，成立了南苑兵营。这是南苑机场啊，进入了第二个使用高潮。但是，它不是中国人使啊，它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呀、啊，哎，沦为了日军侵略华北的空军基地了。到了1948年12月17日，南苑机场被解放了，哎，归咱们人民所有了。到第二年，新中国的第一支空军飞行中队就在南苑机场进行训练。开国大典上，这支机队就是从南苑机场起飞，经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的。从此啊，南苑机场完全归属空军管理。在1958年开始修建首都国际机场之前，因为南苑机场跑道啊比西郊机场要长，适合起降大飞机，所以呢，很多哎外国领导人的外国元首这个大飞机啊都是在这儿降落的。所以呢，南苑机场也见证了共和国早期的一些个外交上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1971年中美建交之前，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是秘密访华，他乘坐的飞机就是降落在南苑机场。到了1986年，南苑机场转为军民两用，主要呢供中国联航使用。虽然啊，这个联航的班机，相对老旧一点，但是它便宜啊，这个低廉的价格吸引着众多的乘客，甚至在春节前后，那都是一票难求。这是南苑机场的又一个新的使用高潮。如今呢，正在北京大兴和河北廊坊之间修建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已经接近了工程的尾声了。届时，南苑机场作为民用机场的使命也将终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啊，最早规划于2000年，当时呢，咱们这个首都机场、啊、还能满足需求，所以规划是2000年，但是呢，建设并没有被提上日程。到了2008年了，咱们北京办了奥运会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也投入使用了，哎，这个旅客的需求得到了缓解了，所以新机场呢又暂时被搁置了。到2010年以后，首都机场这个客流啊迅速上升，2014年达到了8365万人次，稳居世界第二，航班趋于饱和，那必须得建新机场了。可新机场建哪儿啊？哎，曾经有过3处选址，最终确定在大兴区榆垡镇礼贤镇与廊坊市广阳区的交界处。为什么呢？这里可以满足周边机场的需求，避免形成资源重复配置。对北京方面来说，北京南城哎，一直是落后地区，无论从资源上还是从经济上，与北部城区呢都相差甚远。新机场的建设将极大带动南城的经济，对于河北天津方面呢，新机场也将有效地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这个进程。新机场的选址啊，这个位置非常讲究，就在北京、天津和雄安中间的位置。除了高速，新机场呢，地下有巨大的轨道交通网，可以把京津冀周边的旅客快速运达，共有5条轨道线路在机场外围整合为一组。未来新机场的地下东西两侧那是城际铁路和高铁，中间3条是机场专线和地铁，哎，这5条线路啊